저 전부 저 전부 저 전부 저 전부 저 전부 저 전부 한시대광호 유권이 면도 타면 면도 있어 저 전부 전부 저 전부 저 전부 저 전부 저 전부 저 전부 需要多一点信念、那真爱不会真的将你打败，你将会意外生命的光彩。 风雨过去那一天，悲伤就要停下来，感觉你身边的爱它存在，想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

小事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让我们交换一颗心如伴，可以取笑沉默送给了对方。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一种藏不住的惊叹。我们本来很不像，心却在爱情相撞，心被什么感染发一样，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我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我有一个投奔方向。 来说一说春季养生的原则，比如说食物多样，经常吃粗杂粮是比较好的，缤纷的果蔬，偶尔吃些健康的野菜，奶制品、豆制品经常食用，做菜的时候尽量的少用油，少放盐，一日三餐适量，营养均衡很重要。还有就是多动少坐，锻炼身体。其实不管是哪个季节，锻炼身体都是很重要的，营养均衡也是很重要的，过得更养生一些吧。继续来听歌，许志安的一首《无尽的烟火》。 一段段坎坷痛，从不曾停留，这一刻心就一次燃烧到永久，从此无怨无悔，一路去拯救。无尽的烟火，冰冷的虚空，勇敢的执着，将要被黑夜淹没。生命的炙热，心灵

那些斑驳的记忆肃然醒来，心情肃然转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好像是一个女孩子写的。她说，不知道从何时开始，那些曾经让我执着的人和事都变得可有可无。时间慢慢地告诉我，学会说 I don't care， 不在乎。时间也是不是让你越来越觉得很多东西都不必在乎呢？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回头看一看，那个时候在乎的事情怎么那么小，那个时候在乎的点怎么那么奇怪，跳出来看看自己，很多问题根本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少在乎一些东西吧。好了，继续来听歌。 有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就忍不住的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放电，已经暗示到极限，没勇气的人犹豫的瞬间，幸福就飘过眼前。我平凡不起，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因你那爱情你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的把你抱紧。我不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这样的话吗？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有多少舌头多少手多少意外，就会有多少犹豫多少延迟。这是来自莎士比亚。这 让我想到了曾经看到过的，想做什么就去做，想到的人，思念的人就去见他，去跟他联系。但是我们也知道，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无奈，不是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做，不是想见的人就都能见到。但是如果尽可能的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做自己想要的样子，应该更快乐，更幸福吧。有的时候任性一点，没什么不好。你是在这样任性的生活着吗？今天有没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好啦，在这里听想听的歌。 这一路痛苦和快乐，哪个更多？哪个人爱没爱过？哪一种更寂寞？重来过，你还敢不敢赴汤蹈火？要我说，都拼了命还怕什么犯错？你还爱英勇的伤疤，滚烫的火花。有时候世界就像一个坏的童话，原来爱在努力在认真的都是无果的话。错以为我什么都不怕，这一路痛苦和快乐，哪个更清醒动魄？有些事没有结果都庆幸我走过。你还爱英勇的伤疤，滚烫的火花。有时候世界就像一个坏的童话， 惠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优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优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爱的外地啊。的沙雕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一条条，谁的心早已死掉。曾和你相爱如天命难违的头条，为何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纷扰，笑的海潮褪去是漂流，我的心不再计较。亲爱的死毒药，你我早就应该知道，为何间不停的摇，要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多美丽，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多余，怎么才 天你会遇见这样一个人，每天和你分享他的快乐，解读你的忧伤，报告每天的行踪轨迹，笑谈每天的生活琐事，这就是喜欢你的表现。毕竟时间过得那么快，谁愿意和不在乎的人瞎扯呢？你在等待这样一个人吗？或许你已经等到了。在乎你的人真的就是这样做的，是吗？当然也要给对方适当的自由的空间，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就算谈恋爱结婚了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越长大越明白，不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就够了，交往方式关系到你们可以多长久。好啦，希望找到那个可以长长久久的人。行了，继续在这里享受好音乐，那英的一首偏心。 偏心，你真的偏心，感情为何你从不提，是什么原因爱会有距离，等候你却没有回应，多心或许我太多心，感情会在这里停，滚烫的脚印，分辨真心要更多冷静，学会冷静，冷静才发现爱病得不轻。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我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有道理，跟随着你的天气调整，我的悲欢喜，你要晴天，我不敢下雨，见到你快乐，我才能关心，只要你开口，我都会呼应，但是你却没有我表态的勇气，麻烦是我自作多心，要更多冷静，学会冷静，冷静才发现爱变得不轻。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我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我的肚脐闷得没有道理，跟随着天气调整我的悲欢喜，你要晴天，我不敢下雨，见到你快乐，我才能关心，只要你开口，我都会呼应，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麻烦是我。

韩占山表示，我市将认真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借协同发展大势，提高招商选资的层次和标准，借园区综合改革东风，做强高端承载平台，以行政审批局建设为契机，压减审批时限，以深化机关作风整顿为保障，优化项目服务，推动我市项目建设再上新水平，为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势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3号上午，我市与北京泽地园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进行试点合作。市领导韩占山、刘连杰、孟建正、崔邦文、刘增禄、刘月、梁宝杰、卢金丽、李海滨出席签约仪式，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主持签约仪式。他说，以这次签约为标志，我市与北京泽地园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的相关试点项目就正式进入了实质推进阶段。对于这一生态建设领域的重大战略试点项目，我市将予以全力支持，力促试点项目早日开花结果，成为京津冀地区水环境治理的示范和标杆。双方要在此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对各领域项目的实施进行深入交流，尽快签订各分项协议，确保项目迅速实施。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抓紧将相关项目、产业园及示范基地的发展提上日程，研究制定推进方案，开辟绿色通道，积极向上申请优惠扶持政策，为项目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和保障。项目单位要抓紧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加大对试点项目的推进投入力度，使各项水污染治理指标尽快达到国家标准，力争早日将示范成果在三河市域进行全面推广。泽地园公司董事长李硕斌表示，公司将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各种资源引入三河，全力完成水污染治理工作，为全面推广试验成果，打造水环境治理三河模式树立典范。市长刘连杰与泽地园公司总经理高明秋签署了水环境综合治理试点项目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要点之总量控制强化责任》。污染物总量减排是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提和重要手段，但根据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我国实行总量控制的两控区——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1.4%， 不能适应全国总量减排的需要。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由两控区扩展到全国，明确分配总量指标，对超总量和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并约谈主要负责人。修订后的法律进一步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和监督，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国务院环保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关于举办公益性春季大型人才交流会的公告，各驻燕郊高新区企事业单位、广大市民，为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促进社会充分就业，给企业和求职者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和纽带，经燕郊高新区工委管委研究决定，将举办2017年春季大型人才交流会，届时将有400家左右企业参会，提供就业岗位近万个，希望各用人单位和广大求职者踊跃参加。举办时间2017年3月18号9点至16点，举办地点燕郊人民公园，主办单位燕郊高新区管委会，承办单位三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燕郊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企业报名，参会企业持有营业执照，到行宫东大街455号一江南小区南门高新区人力资源市场207室报名，报名时间截止至3月15号，咨询热线03163091845 03163316524。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春节后，医

早晚的滋味，走过了沉淀。也许谁表演，也许谁分别，剧情和情节都静静无味。时光今天沧海桑田，叹得无言，彩色相片。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生活与梦想时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来读给你听这样的一段文字，在我们长长的一生里，或多或少每个人都会面临人生的低潮，不要困惑，无需迷惘，径直走下去，一定会有所收获。阴霾终会散去，阳光必将到来。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你每一次的无路可走，或许都是上天的一次馈赠，让你挖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从而丰富你的人生，算是有不错的正能量吧。好了，继续来听歌了。 让我来告诉你一句话，无论你身处在何方，或许你工作不一定得意，或许你不敢表达真心的你，告诉你抛开虚伪的伏笔，我自己的潜力。每个人的年轻只有一次，何必冒着危险去解释，世间哪有每件事都顺利。我知道你要说，我知道你要说，你跟我 首跟我来，这样一首歌来自童安格。北京爱情故事那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你不主动我不主动，然后我们的关系就慢慢消失了。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万人追不如一人疼，万人宠不如一人懂。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掏心掏肺互诉衷肠，路过的都是缘，擦肩而过的都是客。哎，这部电影我有看过，不过真的不记得这段话了。其实道理我们都懂啊，擦肩而过的不必恋恋不舍，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很多过客，但是留下的就要好好的珍惜了。那个人爱你疼你牵挂你，这就是幸福。你幸福吗？继续来听歌吧，张惠妹的《空中的梦想家》。 I am a dreamer on air, dreaming on air with you, 空中的梦想家 UFO。想

吃上一杯荷叶菜，我却要喝下它。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关系从此作罢。反正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可怕。你真的怕了吗？你低头不说话，爱情永远是座钟山，谁能把它留下？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荒山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把真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你还不想我吗？不说话，爱情总像是梦中花，醒来不懂实在，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荒山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反正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这样最好吗？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一颗心分一半好吗？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给我吗？ 迎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哟。 我这么爱你，送给我什么？ 就这样深深爱上她，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她。我愿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意那俊俊

伤心不能痊愈，我始终相信爱你的勇气，明明说好是两个人去的旅行，